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王菲带来的一首由李健创作的传奇，当时就火遍全国。传奇是一首很特别的歌，没有明显的起伏，却情感饱满，好似一个人低低的在述说自己的心事。这首歌一开始就用四个排语句表达思念，让思念更加立体。一起来听到这首传奇。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，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。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你也用这一生，当你发现我一直在身旁，从未走远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

其实春晚舞台上众多作品演绎都想表达一个主题，那就是温情。2014年，王铮亮首度受邀参加央视春晚，自弹自唱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，朴实细腻歌词，深情震撼演唱，触动全国观众的心。一起来听到王铮亮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 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。 风，夜夜失眠，爱求谁来？